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常言说得好，无酒不成宴席，而酒令则是酒席上一种很常见的游戏，这种宴席上助兴取乐的游戏项目也为相声演员们巧妙地搬上了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酒。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传统相声酒令。说起这饮酒行令啊，分为雅令和通令。所谓的雅令，就是先推选出一个人作为令官，或出诗句，或出对联，参与游戏的人必须是才华横溢，机智敏捷，能够引经据典，当席构思。这样的场景啊，我们在《红楼梦》中就曾经见过。所谓的通令非常流行了，以我们在酒席中常常能够见到的划拳为代表。这种酒令很容易制造酒宴中的热闹气氛。传统相声酒令属于文字游戏类的段子，他所用的酒令啊是找节日，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单月要找单日子的节日，双月要找双日子的节日，答上来为正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答错了或者答不上来就为乱令，需要罚酒三杯。捧哏演员由于怕自己找不出来受罚，于是就招来了一位帮手，结果没想到事与愿违，连连出错。有朋友说了，错一次就得罚酒三杯，这么个错法啊，他得喝多少杯啊？那还不得醉倒在台上？您甭替他担心，因为人家喝的这个酒啊是别有一番风味。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一起来欣赏这段由苏文茂、崔金泉、于世游三位合作表演的酒令。 哎啊，你喜欢喝酒吗？ 我太喜欢喝了。 哦，一顿能喝多少？ 反正有个四两半斤的问题不大。 就那么干喝吗？ 那哪能啊，也得有点菜 啊。不，我不是说菜的事儿。 嗯， 你喝酒那么光干喝吃菜多没意思。 嗯， 如果您在喝酒的时候有点酒令助兴，那多有意思。 哦，你说酒令 啊， 让我会的太多了。 都会什么呀？ 什么划拳 啊， 猜谜，击鼓传花，老虎杠子鸡，连日本拳我都会。 我认为您说这些酒令啊，太俗了。 俗？ 今儿我出一个新鲜的主意 啊。什么新鲜？ 咱来回找节日，你看怎么样？ 什么叫找节日？ 按旧历算，由正月到腊月， 嗯， 一共是12个月。 咱找出他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行吗？ 哦，那怎么找呢？ 咱们两个人，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占单月的呢，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占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而且这个节日找出来，大家伙还都得公认，怎么样？ 好，太有意思了， 是不是？ 哎，我请帮忙的行吗？ 啊，请一帮忙的 啊， 没问题。 行了，哎，苏先生，苏先生，快来。这位要跟我喝酒 啊， 说酒令，这酒令叫找节日，一年12个月找出12个节日来，这个你行吗？ 我太行了 啊！ 我这个学问你还不知道？ 对， 他说怎么着，一年能找出12个节 啊？ 你告诉他，咱能找24个节， 我们能找24个节， 24个节， 哎。 24个都什么节？ 都什么节？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哎，我们找出24个节来。 啊，您说说， 有什么立春、雨水？ 行了， 惊蛰。 打住， 怎么着？ 你说的这是节气 啊，节。 我们农民根据这24个节气来耕种除刨。我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 你举个例子说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正月，这一月，正月初一，什么节？ 春节。 哎，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都过年，就找这路节日，明白吗？ 哦，就这么找。 可以呀、啊， 行吗？ 行，这么的 啊， 你问问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啊，是单双月怎么分的？咱们 哦，单双月 啊， 你们俩挑， 他让咱们挑， 哎，你们俩挑， 哦，让咱们挑 啊， 哎，这可有好处， 是不是？你看，这个占单月的一定是先说呀， 对呀、 咱让他占单月， 哦， 他先说出个样子来，咱们然后照猫画虎。 他怎么说咱们怎么说， 怎么样？ 好， 嘿， 哎，跳好了、我们占双月， 你占单月， 哎，你占单月， 反正不管怎么说呀， 啊，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对， 对不对？ 对，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 对，行了，你占单月吧， 啊，我单月， 啊，咱 双月， 打酒去， 可以， 对，打酒， 哎，不，我甭去， 怎么了？ 这个酒啊，我已经带来了， 带来了， 哎，对了，带来了。您看了吗？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 啊！对， 这不小孩玩具吗？ 啊，不，这是玩具 啊， 但是现在它就代替酒了。 哦， 这有60度啊，这低度的， 还挺全， 行。 他说就是这， 哎，别动，放着，别动。 怎么了？ 这酒我已经给它斟满了。 哦，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是啊， 千万别动， 斟满了， 哎， 这就叫酒。 对了， 这 咱不明白啊， 哪儿不明白？ 你说这玩意儿，这是酒，那怎么喝呀？ 就是这怎么喝呀？这个、 不知道 啊。 就这么喝， 就这么喝， 这我不明白。 嗯。 那么他占单月，在单日子如果找出节来了，这怎么办呢？ 啊，是这怎么办呢？ 哦，这叫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 哦，这我不明白。那怎么敬呢？ 怎么敬啊？ 哦，不知道。就这么敬。 就这么敬。 这我还不明白。 嗯， 咱们占双月。 嗯， 如果呢，咱们在这个单日子找出节来了，这个节大家又不公认，那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哦，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嗯，这我不明白。 嗯， 那么罚酒怎么个罚法呢？ 是罚酒怎么罚呀？ 哦，还不知道 啊。 就这么罚， 就这么罚， 这我还不明白。 我明白了，我认什么没说，先对付七杯。 明白了就让他说吧。 啊，那你先说吧， 咱开始啊。 啊，开始。 我是一月， 嗯， 也就正月了 啊。 正月十五， 这什么节？ 元宵节。 他说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有吗？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有这么一首歌叫绣金匾。 啊，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嘛。 对对对对， 有 有 有。问他怎么办？ 对，有怎么办？ 这政令啊， 嗯，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敬他。 对， 哎，等别动，别动，别碰他。 怎么了？ 就是敬酒三杯啊。 是，可喜可贺，我敬你三杯。 你没听明 白？不是真人， 你等 啊。 年轻轻的咱可不能矫情啊。我没矫情。哎，那么你说上来了敬酒，你怎么不让敬啊？哦，这月我没说明白。这政令是我找上来的。 对呀，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没错。 也就是说你找上来的政令，哎，对，我们喝酒。就是。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那我喝呀。这回谁喝？你们喝。 我们喝。 对， 喝去， 喝去。这个我告诉你 啊， 咱不能跟他矫情。 嗯， 刚开始说他说上来咱不喝，待会儿咱要找上来他也不喝呀。 对 对不对？ 对，来喝。行，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哎， 该你们了。 该我们了。 你们了。 我们是 二月。 二月。 二月什么日子？ 二月什么日子？ 二月初二。 二月初二。 二月什么节？ 什么节？ 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 我问你什么节？ 什么节？ 抬头节。 抬头节。 那听着都新鲜，哪有个抬头节啊？ 嗯， 这可乱令了啊。 那乱令、啊、 乱令怎么办？ 乱令怎么办？ 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罚他。哎，你放这儿，你放这儿，你别 动。怎么了？刚我喝完， 我知道 不是 咱们讲。 你等一会儿啊， 这个我们可喝了半天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么这回我们没找上来，那你为什么不喝啊？咱说的明白 啊， 这乱令谁找上来的？ 我们找上来的。 你们乱了 啊？对， 罚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哦，我们说乱了没找上来，我们喝。 对了，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呢， 那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对， 喝去。 还喝？ 喝。我告诉你，喝。没事儿，喝。这是 来了，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这回该我了 啊。要该你了。三月。 我三月 啊。 三月初九。 三月初九。 嗯， 什么节？ 寒食节。 三月初九寒食节，这有吗？ 有。三月初九寒食节吗？ 啊， 寒食节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哦， 也就说是在节日前三天开始不吃热食，吃粮食，故而呢叫寒食节。 哦，有 有有。问他怎么办？ 有怎么办？ 那可喜可贺 啊，可喜可贺。 敬酒三杯。 哎，敬酒三杯啊。来来，敬敬敬敬。 哎， 我说啊，我可喝了一个季度了啊。 没问题， 嗯， 有我在这儿、 啊， 对不对？ 对，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嗯， 他一个人 闹不过咱俩人家。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哎，你感觉喝了半天这个酒怎么样？ 这酒是不错呀，就是有点上头。 这回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四月， 你们四月， 四月， 四月几儿？ 四月几儿？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什么节？乱穿纱，乱穿纱。 我问你什么节？ 节， 穿纱节， 穿纱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哪有个穿纱节？乱令了啊！这没有。 哎，罚酒三杯。 那 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那 我还得挨罚呀、 罚酒三杯。哎，这回该我了。 又该你了。 我是五月。 五月。 五月初五。 五月初五什么节？ 端阳节。 端阳节，这回我甭问他了，再问他他还得说有。您不信我问问您听听，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这有吗？ 有。 你看怎么样？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嘛。 对， 有问他怎么办 啊？我还得喝呀，怎么办？ 敬酒三杯。 哎， 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六月。 六月。 六月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什么节？ 什么节？ 六月六看古秀。 六月六看古秀。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古秀节。 古秀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了。 我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 哪有这节呀、你问问他有没有。 还问什么呀？惯完了。 那就行。 我说我都喝了半年了。 没问题，要有信心，后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对， 我看你，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对对对对对， 该我了， 该你了， 你们六月，我七月， 七月， 七月初七。 是什么节？ 七巧节。 七巧节。 哎，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配，七巧节吗？对不对？ 七月七，七巧节。 有，看怎么样？天河配还有这出戏呢吗？ 就是， 有， 问他怎么办 啊？喝，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又该咱们了， 咱八月， 八月， 八月节儿， 八月节儿。 八月初八。 八月初八 这什么节？ 这什么节？ 八月八蚊子嘴开花。 八月八蚊子嘴开花。 我问你什么节？ 节， 开花节。 开花，这都不像话呀、你看看，有这开花节吗？不成心让我还得喝吗？你怎么回事你？你旁边歇会儿去，歇会儿去吧你。用不着你了，这回干脆我自个儿找。八月中秋节，各位有没有？ 好嘞， 喝酒。 你看着，你放着。 怎么了又怎么了？我找上来。 你找上来我也不能喝。 你再等一下。 这回我找的。 不是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对不对？ 这我知道。 这回我们找上来，你为什么不喝呀？ 你们找来我也不能喝。 为什么？ 你八月是单月双月？ 八月它是双月。 你中秋节什么日子？ 八月十五。 十五是单日子双日子？ 单。 我们十六过节。 对对对，我们十六过节，有这么一首歌嘛，十五不圆十六圆，我们等月令圆了再过节。 这不像话啊，乱令了。你双月找出单日子来，罚酒三杯。 哦，这个也罚酒。 哎，三杯酒你们得喝。 哎，不，您等一会儿 啊， 我们找乱了我们就得喝。 哎，对了，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乱了呢？ 那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对， 喝去。 我知道还得喝下去。 我告诉您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这回您受点罪，您替我喝三杯得了啊。 不行不行，我这个刚打医院来，我血压高，不能喝酒，我这血压300多，还是您喝，您来， 还我喝， 您喝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能者多劳嘛， 哎，好好。哎，我说啊，跟您商量点事儿。 哎，什么事儿？您说， 您给我来点低度的尝尝行吗？ 啊，可以可以。 嗯， 罚酒三杯。 哎， 低度的。这低度的不老好，还高度， 还高度， 还高度呢。 行了，喝完了。 行了，该我的了。 这回又该你的了。 您白我九月 啊， 九月初九。 九月初九，什么节？ 重阳节。 九月初九，重阳节有吗？ 有。你看，重阳节嘛，九月初九，登高吃烤肉，喝菊花酒，吃菊花锅子，有 有。 那怎么办？ 就甭问了，您受累， 再敬我三杯。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该咱的了， 咱们， 咱的是。十月，十月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10月18， 10月18， 10月18什么节？ 什么节？ 我的生日。 哎，他的生日， 像话吗？你这个， 不是你这都什么事？这个，你生日算什么节？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 像话吗你？ 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你瞧瞧，2月2龙抬头，4月28乱穿纱，6月6看古秀，8月8闻嘴开花，到10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 你等一会儿吧。 啊， 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这个刚才咱站月份站错了。 嗯， 这个单月啊。竟是节，双月没节， 你早干嘛去了你？ 这咱跟这换换， 这就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歇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还我自个儿来。 哦、 10月10日我也不说了，11月你也甭说了， 我也不说 了，干脆我12月，12月就是腊月，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有。这回你喝吧。 哎，我喝 啊， 我喝几杯啊？ 三杯啊。 啊，不，我喝两杯。 什么两杯啊？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嘿，两杯你得喝。 哎，我喝一杯了。 怎么又一杯了？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一杯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呀？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的？ 我就是这么喝的。 我一杯都不喝了。 为什么呀？ 你替我喝了 啊。你来一杯。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崔金泉和于世游三位合作表演的酒令。酒令这个段子应该算是苏文茂先生的代表作品，与他合作过这个段子的相声名家有很多。苏先生在段子中每次都出演那个胡出主意乱帮忙的角色，不过也有特例，苏文茂先生曾经表演过一次7个人合说的酒令，不过那一次啊，他扮演的是那个倒霉的喝酒人，给他胡出主意的是常宝林、常宝霆、常宝峰、常贵田、常贵德这叔侄5人。苏文茂先生那次估计是真喝高了。 斟一杯酒问一声君是谁，你可否随我入杯中醉一回，一声几何浓浓淡淡的尽在杯，谁能品得，谁能品得这般的滋味。葡萄美酒古人用夜光杯，好上酿一生忘情水，酒不醉人不人

俗话说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马三立20岁时成了家，成了家呀就要有责任感。但马三立并不能只对他的小家庭负责任，他要撑起整个马家这一片天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故事。马三立结婚后不久，父亲马德禄就撒手人寰了。大哥马桂元在生活的压力下沾染上了嗜好，面对着重重困难，次次打击，马三立告诉自己啊，有他在，马家的天就塌不了。从此啊，他拼死拼活出去赚钱，撑得起是上头不住嘴，下面不歇腿。但人终归不是铁打的，他病倒在了后台，幸好有师弟徒侄们把他送回家。马三立并没在意，心想好好歇一宿，明天还得照旧上园子呢。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的拿手节目逗你玩，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应当。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兜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他咱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个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咱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儿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很，什么都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这儿有事换房子吗？上楼上。哦，四楼哪有换房子？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这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这一些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人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那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走，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这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站着就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 几岁了？ 小孩叫不认识。 五岁。 啊， 你叫嘛？小虎。 小虎，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答应。 哎， 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呀， 逗你玩。 哎，对，小伙， 哎， 叫我，找我， 逗你玩。 哎，好，对对，行，小伙。 哎， 叫我 逗你玩、 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了。小孩 妈妈拿咱褂子了， 屋里干活， 谁呀、啊、逗你玩 好看着，就是要把这裤子整过来， 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 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上，褥单怎么样， 妈妈他拿那被我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 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 呀， 咱的衣服呢， 拿走了， 谁拿走了，逗你玩，还逗玩。 欣赏完了马三立先生表演的逗你玩，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二天一早啊，马三立并没有像自己期待的那样身体痊愈，这一次他真的病倒了，一歇就是四五天，病情丝毫不见好。马三立着急了，这一家子可吃什么呀？正在这时啊，师哥高贵清来了，他给马三立吃了一剂定心丸。师兄弟们合计了，让他好好养病，份钱给他开八成。师哥斩钉截铁的话语让马三立心中一时是热浪翻涌啊，也许高贵清的这种做法就是最早的病假工资吧。糊口问题暂时解决了，可马三立依然是卧床不起，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直到从大夫口中听到了那句想吃什么就给他做点什么吧。大家商量，不能眼巴巴的等死啊，中医不行请西医治。经过西医的全面检查才诊断是类膜炎，对症下药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虽然是大病一场，但也是塞翁失马，究竟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卖黄土，然后再接着说。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头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埔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啊？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埔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吗？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种黄土地。有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一定对，当时现在说的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没有卖黄土的了。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呀、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啊，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儿一块儿，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 又是没墨的，又是块，反正给你送来了，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遮。那时候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儿，大院里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那什么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那它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给你块，要沫给沫，要煤球它给你摇好了，它单有人工，它那煤厂子里头它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也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黄土哎，买黄土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因为他有煤球，他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的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就这样。所以他捧哏才说：“哦，你们家买黄土，卖黄土干嘛？”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的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吧？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杨辉马路了，是不是？就是柏油路了。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来来来，哎。又不多，又钱不多，二十子三十来子，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子也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在一块儿，掺一块儿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愿意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算上团上煤球了，一般的这。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二百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摇的。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三十来岁，男的不到四十，哎，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一块了，搁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箩，拿一大笸箩，拿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嗯，老搁着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啊，旋他雇伙计旋，他都不干，他甩手自在王，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就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干摇煤球的少啊。等着吧，好像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在门这儿等着，漂亮。虽然说三十来岁，你一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 能不漂亮？准得漂亮。哎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三十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正等着这种工人，啥等不来，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边要下雨，这咱这煤磨子连床都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不？你不去吗？贵上你不去吗？贵上不去你呀？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叫副食店杂铺。油那儿油，你这边油盐店等着。你听我打替你就过来，我不打替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漂亮亮的，一块儿站着等着，等要么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都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都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一小伙子，看这样就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准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呀、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人，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这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过，刚进来没等说话的。 阿切，阿切， 打替分，这一打替分，爷们打对过油盐店砸出了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这瞧你生日这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就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不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了摇煤球的。小伙子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了？那不到一块儿了？那弄了一桶水，你摇啊！干的亮面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上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哥这没墨子，受了受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马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但是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 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澡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字儿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挺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儿漂亮，又在门口站着，长得挺漂亮，还在你这门框，这胡同里站着，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上班啊，又走这儿，一瞧，哟，哎，兄弟，来，就一人，就活着，哦，真快，我说完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卖黄土》。为什么说马三立先生生了场大病还有福气呢？因为正是这次生病给了马三立一个在家与妻儿厮守的机会。马三立病的这些日子里啊，妻子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也只有妻子才知道他的病啊是因为劳累和赶上家里的那些事情憋屈的。马三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感谢他的这位贤内助，他扶着炕挺起身子对妻子说：孩子他娘，等病好了，我领你去书场听我说相声。妻子看看他，点点头，继续纳着鞋底轻声说：俺听对门大嫂子说过，你说相声可贫。此刻夫妻俩都笑了。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马三立病好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再为你讲述。最后一起来听林忆莲的这首《面对面》，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恍如前生的昨天，模糊爱过的脸，细节不可辨，说不出感觉的感觉，到底是感觉选择时间，或时间选择感觉，虚心的连接，预知的离别，划过满泪的闪电，心酸点亮的瞬间，仅有的一切还不够了解的了解，也许是过于轰轰烈烈，再太快会飞湮灭，输了双眼。照片，真抱歉。